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98集《步步为营》，结局上五。研究院有了医学组织跟林家人的加入，开始了新的研究方向。这个课题几乎将全世界所有顶尖的人才全都聚集在了一起，其中还包括林家诡异的忘忧系列植物，已经明确了一款疫苗。程家经过前段时间的波折也是元气大伤，在恢复阶段突然间有了医学组织跟神秘植物系列公开出去，股票跟融资疯涨。程家研究院管理阶层人物全都坐在会议桌上开着大会，程饶汉更是满面红光，志气昂扬。 这次我们程家算是成功出现了，京城病毒好好控制，有 M 州医学组织跟忘忧背后人在，我们研究院这次要享誉世界，走上 M 州也指日可待 啊。大少爷管理有方， 研究院的负责人恭维地开口。 毕竟有您在才吸引了这么多人。 程饶汉当初跟欧阳威交好，调查过忘忧背后的事情，他大张旗鼓的，所有人都知道。反而程温如向来不宣扬这些事儿，也因此大部分人都在恭维程饶汉。 大少爷，最近云光财团跟明海那边都没有动静，更有传言他们被抓起来了，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大干一场，让那聂家好好看看。 有人开口道。有抱负的没有哪个不想干一场大事，尤其程饶汉最近春风得意，他听着身边人的话略微思索了一下才点头。 好。 程饶汉这边的情况程俊不知道也不在意，他同顾西池、林爸爸还有医学组织的人已经研究出了一些头绪。实验室，程俊拿着试管看了一眼秦冉正在外面翘着腿玩游戏，他才低头重新整理手上的实验。兜里的手机响了一声。 安教授，我找到了。 程水那边正在机场，最近机场限流，只能进不能出，他走到一处安静的地方。 他已经回京大医学实验室了。 好。 程俊伸手不紧不慢地脱下身上的白大褂才往外面走。在玩游戏的秦冉身后顿了顿。秦冉在玩九州游，登的是他的账号，开着外音还能听到林思然的声音。 冉冉，扛，给我扛伤害，我要亲自杀了他。 别急。秦冉咬着棒棒糖，他从来京城后就一直在忙，很久没有这么闲了。他不紧不慢地操控着人物，悠闲地说道。爹正扛着呢。 我操，林思然，你不是人，你竟然让冉姐一个输出给你扛伤害。 一道男声响起，程俊抬了抬头，记起来这道男声是秦冉那高中同学何文。他本来想跟秦冉说一声出去，看秦冉玩得这么开心，也就没有打扰他。他轻手轻脚地出去。这里距离京大不远，程俊是开车出去的，没多长时间就到了京大。如今京城各大医院跟医学界的人都知道了病毒的消息，人心惶惶。京大医学实验室也成立了医学组织，正研究这些呢。程俊早些年在京大医学系也是不亚于秦冉的变态人物，以至于他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医学系的人脑袋上，认识他的人不少。 程学长，您怎么来这里了？您找谁啊？ 他将车停在实验室大门口，就有人认出了他，万分激动地开口。程俊将车门关上，朝说话的人看过去。 我找安教授，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医学系的教授就那么几个人，叫安教授的更是不多。 尤其是安教授这种一直做慈善帮助孤儿的老教授，在医学院更是名声赫赫。男学生连忙开口， 我知道安教授，他在医学系帮人代课，我带你去找他。 谢谢。 程俊礼貌地开口道。医学系教学楼距离这里并不远，男生很快带着程俊找到了教室，安教授还在上课。程俊也没有突兀地叫人，只是从阶梯教室后面进去，坐在最后一排。他气质太过特殊，一身金发的气息，过分盛极的脸一进来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很快就有人认出了他。安教授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慢吞吞地讲课，看到班里一大半人都在看程俊那边，他不由笑了一下。医学界对程俊这从无失败率的外科医生那是如雷贯耳。 大家既然都无心听讲，我们让你们程学长上一课可好？ 程俊被迫上了半节课，下课后安教授才推了一下眼镜朝程俊看过去。 找我是为了宁老的孙女吧？来我办公室说。 程俊跟秦善的事情在京城这个圈子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坐。 安教授给程俊倒了一杯茶并看向他。 想要问什么？ 我想知道所有，包括他跟他外婆。 程俊拿着茶杯，容色沉稳，不急不躁。他跟常宁都查了安教授的背景。 很厉害，我都能被你找到。 安教授推了一下老花镜，他捧着一杯热茶打太极。 知道京城的 Y3 病毒吗？ 程俊淡淡开口。安教授不太在意。 啊，有所耳闻。 他身上有。 程俊面无表情地看着安教授。啪的一声，安教授手中的热茶掉在了大理石地上。他眸光呆滞地看着程俊，嘴角颤抖。程俊安静地等安教授反应。好半晌，安教授才站起来。他走到柜子边，拿出一串钥匙，开了锁，从里面拿出来一个白色的瓶子。上面字迹潦草地写了一个 Q。 程俊的目光盯着白色药瓶。 这是他的东西。 安教授把瓶子放在程俊面前，顿了顿才开口道， 你既然能查到我，也该知道地下联盟吧。 程俊点头，目光不离白色药瓶。 他一直在跟地下联盟做交易，拿这些给他外婆续命。他外婆本来在他外公去世后就活不长了，硬生生让他多拖了好几年。 安教授的眸光有些涣散，不知道用什么语气说， 地下联盟那种组织你应该也知道，一命换一命的任务。他一直瞒着他的外婆，14岁。 程俊搭在膝盖上的手一点一点地握紧，他已经把剩下的空白全都补齐。陈淑兰身体本来就不好，秦冉视他如命，一直在同地下联盟做交易。他不知道他是怎么做那些任务的，但他想必就是靠着那些任务拿到功勋，做到副盟的位子的，所以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钉。当初贫民窟就算没有他程俊，就算秦冉没有经历712的事件，他也难逃地下联盟的设计。难怪啊，难怪他当初只打电话给顾西池，难怪炸死。想必秦冉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好在秦冉从头到尾没有暴露出自己的身份，不然依照地下联盟的手段，他身边不会留下一个活口。养书宴。程俊无声地念着这三个字， 他大概明白，秦冉的身份可能不久前就被杨淑艳察觉了，才有了徐家这场大戏。 当初发现陨石坑的核心人物宁儿根的夫人秦老爷子和秦夫人还有你爸徐老全都死了。陈教授实验药的事，我当初试图阻止他们动手，不过你也知道，我现在只是一个教授，做的都是无用功。 安教授的声音苍老无力。 杨老先生，他想要谁死，谁也逃不过的。我以为他会放过冉冉，没想到。 杨老先生已经被程俊抓住了，这件事他没有同安教授说，他只站起来朝安教授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 不是谢他告诉他这一切，是谢他曾经对秦冉的关照。程俊转身离开，他的背后安教授看着窗外。 不用，我跟他也是有交易的。 好半晌，办公室没有人了，安教授才拿出一张金卡。他低头喃喃开口道， 他做任务除了药物，其他的钱全都转给我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